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31集。 林哥， 林哥。 陆延辰刚一进门，几个昔日合作过的特警看到他都招呼起来。等进了门，有人从走廊倒数第二间审讯室出来，笑着寒暄： 这次顺藤摸瓜抓来的这些人可都要记嫂子一功。 运气。 两人低声交谈着细节，进了门。这屋子没有明显光源，正中一扇玻璃隔开了审讯室和关押房，玻璃另一侧灯光下站着一排人。陆延辰进了屋子，审讯室里坐着的五个人先后回头对他点头，无声招呼。此时的陆延辰风尘仆仆，一身便装，从上到下都是毫无修饰和图案的长裤运动鞋，包括御寒棉服也素得不能再素，好像全身上下也就只有那一张脸最有辨识度，几乎这里每个人都认识他。这是奋战在第一线9年，今年因重大伤亡事故打报告自请离开的昔日反恐中队长陆延辰。短暂的安静，特警们已经充分做好了准备，陆延辰倘若情绪偏激，他们应该如何应对？毕竟陆延辰离开中队就是因为这些人。他带出来的骨干在一夜之间死伤过半，还有陆延辰的直属上级，就是为了从这批人手下换回两个无辜的老百姓，用自己去做人质交换，至今尸体都凑不整。可陆延辰比他们想的都要冷静，他身影微微动了动，拽开椅子落了座，从嗓子里压出一个个字来： 我配合你们。什么？ 最标准的跨坐姿势，他身子微前倾，凝视着玻璃后那一张张脸。毫不客气地说，陆延辰以及手下不少人在外网上都被这些极端组织起了代号，美金明码标价的人头。能被人这样看中，也说明了他对这些人一定了解到骨子里。有他这个外人配合调查，事半功倍。很快，秦明宇和高海也到了，无声无息地到陆延辰身后半步停住，静默地听着。3个小时后，审讯室的门被推开，嘴都顺利撬开了，完全没料到还有更坏的事在后头。陆延辰一言不发往外走，秦明宇带着高海往外追。 这事儿还有商量的余地？ 开什么玩笑！ 陆延辰劈头呵斥，从裤兜摸出烟，脚下不停地抽出一根，咬住过滤嘴点着了，慎重思考接下来要做的一系列准备。临时想要找到和陆延辰经验相差无几的人，完全来不及。 这么多年，我也只碰到过2次，你们谁都没经验，多少条人命在哪？ 万一？ 没有万一。 要不要留什么话给嫂子？ 陆延辰斜睨了秦明宇一眼，没有吭声。秦明宇简直就是明知故问，所有审讯内容都是高度机密，半个字都不能透露。陆延辰推开走廊尽头的铁门，跳上秦明宇的车，将自己的车钥匙抛向高海。 钥匙送过去，让他等着我。 他们都知道陆延辰订的房间，秦明宇也跟着上车，没有耽搁，急着给队里拨电话。一路红灯一路闯，陆延辰没有含糊，只在穿过酒店楼下那条马路，透过前挡风玻璃去望向高处，目光掠过，没有来得及找到归晓的房间就开过去了。陆延辰捏着方向盘的手心有细密的汗冒出来，握得过于紧了，可手一有汗就打滑，更要攥紧。 仿佛发泄一般，长鸣车笛。前方的吉普车被吓得让开了，司机探出头大吼：“ 干嘛呢？大半夜的，这道上就俩车，也至于你这么催啊？” 陆延辰丢出去一个冷透了的眼神，油门猛踩，冲出了二连浩特城区的夜幕。此时酒店的楼上，那间房内温暖如春。归晓踏拉着拖鞋离开浴室，端详那张大双人床几秒之后，开始换床单、被罩和枕套。陆延辰还没回来。走廊外有人交谈，楼下似乎有舞厅，这些俗世杂音交缠着，都让归晓静不下心。他又等了十几分钟，按捺不住，拨了陆延辰的号码。 关机了。 低头看看，的确是他的号码没有拨错。 难道手机没电了？ 归晓胡乱猜测着，想要再拨试一试。许耀的电话突然进来了，他接了，那边叫了声归晓，他答应。 许耀，我急着要打一个电话，你长话短说吧，要不然我明天给你拨过去。 我就是心里压着事儿，想找人聊聊。彬彬检查结果不太好，和国内诊断出来的肿瘤不一样，还没确诊。但他这种更麻烦，要放疗。放疗才能让肿瘤治愈。可一旦有了这种病，复发率极高，每次的位置还不同。 归晓静了静，不知道说什么。许耀又讲了几句，全然是归晓听不懂的病理和诊断术语。归晓明白这是个倾诉电话，于是他压下自己惦记陆延辰的心思，耐心听起来。不久有人叩响了房门。 哎，你等会儿别挂，我去开门。 归晓一秒没多耽搁，将手机丢到棉被里，踏拉着白拖鞋跑到门廊上，在开门前多了个心眼，凑着瞧过去。 不是陆延辰，这是高海。 门打开后，这个和归晓有过短暂交集的汉子比上次见到归晓还要窘迫，结巴了半天，递出一串车钥匙。 嫂子，陆队给你的。 他人呢？ 有事让你等着他。 什么事儿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 高海退后半步，挺愧疚地盯着归晓，也不知道要说什么，根本就是什么都说不了。陆队没有交代过应该怎么安慰人，过去他们出生入死的，有家属也不在身边。大小伙子憋了足足半分钟，也没有想出来任何对策。再说高海自己也乱得很，情况太复杂太危险，脑子都要爆炸了，他可没有陆延辰那么冷静。归晓本就因为陆延辰关机担心，又莫名拿到车钥匙，送钥匙的人又不肯多说半个字，愈是心慌。 是不是出事了？ 嫂子，你保重。 高海说完，把车钥匙往归晓手里一拍，转身就大步跑了。归晓急了，伸手要将人拽回来，硬是没拽住。 高海！ 高海被他叫住，停步一瞬，想到陆队人都走了，还冒了这么大危险，九死一生的，眼眶猛地就红了。头也没回，推开防火通道的木门，跑了。归晓傻了，眼看木门重重撞回来，一声巨响，贯穿走廊。如此站了许久，归晓才模糊地想起来，许耀还在电话那头等着自己。回房从被子里找到手机，想说话却被哽住， 只有自己不断起伏的呼吸声。 桂祥，你是不是有事？你要有事的话，咱们以后再说。 心跳一声重过一声，深想一分就想哭，可又拼命安慰自己。 桂祥，别多想，他一个脱了军装的男人还能有什么危险？肯定是他遇到老战友们喝多了，怕自己生气。他战友又不会说话，个个都是傻大个，就会反恐，完全不懂说了什么荒唐的话，保重什么的话，这能乱说吗？许傲，你先陪你老婆看病，人命关天，钱都是小事儿，等你回国再。 你娘是不是出事了？ 没有，就是肚子疼，我明天再给你打啊。 归晓右手按着一阵阵抽痛的胃，轻喘了口气。 没事儿，没事儿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